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蔡琴的《甜蜜的家庭》，这是她1989年世界名曲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当然，世界名曲就是翻唱世界名曲的歌。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呢，叫做“疯狂特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特呢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那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0年齐秦的纪念日专辑当中的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你可能听过张震岳的版本，而齐秦呢才是这首歌曲的最早的原唱版。但我个人呢其实更喜欢张震岳的更富有现代风格的诠释。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哦， 这是来自齐秦原唱版的《思念是一种病》，作曲呢是来自红乐队，而红乐队呢也是齐秦的这一张专辑1990年的纪念日开始呢用到这个乐队的名字，而当中著名的成员呢包括曾经写过《听海》还有《简爱》的涂慧源。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赵咏华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而这首歌曲呢并不是赵咏华的原唱，他的原唱呢是来自台湾著名的歌手凤飞飞。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花，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我走过许多地方，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箱？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是最初的

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当它慢慢地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深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深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他会听见你的心愿。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许志安的《上弦月》，这是他1998年甲乙丙丁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呢，他现在的太太当时的女朋友郑秀文也曾经翻唱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戴佩妮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吹逼逼》。这个逼逼呢，就是口哨的意思，就是那种指挥命令的口哨的意思。这首歌当中呢，描绘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生形象。 I'm ready。 听什么听啊？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情，你管我定情，我就是不爽，管我代替。 这是来自戴佩妮的吹逼逼。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55662005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好久不见。5566呢是由孙协志还有王仁福等五人组成的一个团体，2002年成立，目前呢已经解散，所以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有好久不见的感觉。 唱的歌，是否记得一路花儿为我们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幸娟翻唱吴奇隆的歌曲《烟火》。这首歌呢，吴奇隆还演唱了他的粤语版，叫做《一天一天等下去》。接下来我们要听黄义达的一首歌。黄义达呢，他著名的歌曲是那一首《那女孩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2008年的专辑《写给自己的歌》当中的一首《爱了才懂》，确实是只有经历过，只有深爱过，你才会懂其中的深意。 雨落在没风的午后，雨停了几分钟钟，我们安静地听着心跳的节奏，谁不开口。关于爱我们都不懂，向前走还是退后，试着找回当初那相爱的理由，全都是借口。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徐怀钰2000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乱了》。在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听到的是2009年萧敬腾的王菲专辑当中的阿菲的《小蝴蝶》。这首歌由阿弟仔作词作曲并编曲，歌名虽然有阿菲两个字，但其实描绘的是非常美好单纯的爱情。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看不见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在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